当反击，我哋最积极。HK 偏向多金，我系谭志强。 喂，阿咪个咩？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打到你啊，打到你啊， 打到你啊，打到你啊！ 点样打到你？打到你啊！喂， 系我哋呢两把声，呢三把声咧。阿谭今日唔系屙屎，今日咧咁佢又因为要放假咁样样， 就唔想讲。 系啦，咁就礼拜四阿谭就会再同大家见面嘅咁样样。 所以迫于无奈咧，我哋二四咧就对调，即系将大军阀提前。 上个礼拜节目讲咗噶啦， 不过有好多人都未知嘅。 唔係我哋 Facebook 嗰邊即係講嘅，咁但係因為未必個個即係聽眾都會睇我哋 Facebook， 咁所以我哋要交代翻聲嘅，咁就咁啊，即係最近發生咗好多事啦， 好多花生喎、啊、近排， 好啦多花生啦，即係其實即係要跟都唔容易，係嘛？即係 我記得有個網友啊講話，佢星期一咧嗰日多嘢做嗰頭咧， 嚇 發覺咧原來自己咧要重新嘥翻好多時間咧，重新睇翻 要放低工作啊，大佬 咁大鑊！ 我尋日都咧前前後後咧都睇咗成個鐘頭啊，聽咗好多帶咧，先知道咧掌握原來呢個世界咧係好多花生， 係嘛？唔係咁咪好咯，咁所以我哋咪得做咯，所以我哋就唔使下下都要講下咩咯，即係下下都要因為。阿教主，我哋先有得做咯，係嘛？而家人哋話我哋搞個出台，我哋搞個台出嚟就係搞搞佢啊嘛，係咪？ 唔係我哋搞個台出嚟搞佢，係佢搞人哋，所以人哋回應佢，唉、哎，即係佢唔好搞錯，係嘛？ 嗱咁樣啦，嗱，琴日咧就佢又講咗一啲嘢啦，唉，講到你，講到你，唉，唔知點解佢有冇聽嘅，其實即係佢舊你舊年，我記得舊年講過係嘛？即係你收阿肥佬禮200万。 佢又再講一次， 又再講多次。 嗱，我喺呢度咧，我最後回應一次黃金文。其實我不厭其煩。 係 第一，當陣時五區公投係陳偉業喺黃毓民之情嘅情況之下，叫我去揾李柱銘，去揾肥佬禮捐100万俾社民。 係， 嗯， 所以咧。我只係做呢個中間人咧，攞錢嘅啫。 係、社民連收而唔係你收啊嘛。 冇錯啦， 係啦。 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就係當我收之前，因為我知佢同佢唔妥，我就話喂，嗱，而家大家冇乜錢㗎，喺街外籌款，即係百幾二百萬，即係已經好勁㗎啦，已經係咪？ 嗯嗯。 喂，咁但係我哋三個人選，起碼每人100蚊一百萬作砸底， 係啊， 即係話總共起碼都要300万。 嗯。 咁點樣找數？ 嗯。 咁我話你收唔收啊？佢話你當我唔知啦咁樣，咁、後期咧，我好後期先知嘅。佢係作咗呢個200万出嚟，我終於後屘諗到點解啦。佢就話咧，我即係既係攞咗100万翻社民鏈咧，亦都自己咧係代咗100万。 但係呢100万，另外嗰100万係冇證冇據噶嘛， 亦都冇啊。嗱，我而家最後講一次咧，就係黃毓民，我而家正式警告你，如果你真係再講多次嘅話咧，我一定喐你。其实而家我已经打算咧，系 send 个私信俾你噶啦，因为咧你不停喺度 loop 嗰啲大话，大佬， 吓 系咪啊？喂，我实告到你啊，因为你系诽谤，因为嗰个同事实不符啊。你问李柱明啦，你问肥佬礼啦，佢究竟俾咗几多我哋，系咪好清楚噶嘛条数？呢个我最后讲嘅一句番说话。所以你唔好借我嚟喺度谷收市啊，大佬！你话佢讲咩话？仲有 佢话你鬼迷心窍系嘛？屌你收阿肥佬禮200万嚟搞搞佢，咁你系咪收咗200万嚟搞搞佢？你有冇搞搞佢先？ 老实讲，黄毓民收肥佬禮嘅钱，我估计啫吓，应该都唔止100万啦。 吓、 系咪？嗰阵时候又话同人哋做生意，嗱、呢个李慧玲同我讲噶，话同人哋做生意又困难地啊， 吓 一间自己又唔掂嘅时候咧。就問人借錢啊，跟住唔還錢啊！佢點解咁嬲肥佬禮嘅原因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咧，我嗱我聽嘅啫，我都係，因為肥佬禮就話嗱，你借我錢要還嘅， 幫佢寫稿嘛， 你寫稿。 但係你個 source 唔可靠啊，大佬李慧玲喎，呢個係啊，鬱敏最唔中意嘅人嚟 喎。呢個係肥佬禮講嘅， 哦， 李慧玲就話佢成日借啲耳，就話要做呢樣生意，做嗰樣生意，問人哋攞錢啊， 哦， 跟住冇影啊，屌， 哦， 係即係問人哋捐錢咧，等於係叫做屌， 係， 好簡單啫嘛。唔係佢自己啲錢梗係最唔撚乾淨， 係嘛？ 甚至乎我第三樣嘢講埋啦，佢咁中意同我講錢啊嘛，我收到加拿大嗰邊 的電話前嗰排，他是準備喐黃毓民，因為點解咧？當年我哋社民連成立的時候咧，應該是2006年的時候， 係 佢就過去加拿大，他講了兩個大話，第一個大話就話幫社民連籌錢，但係社民連從來冇收過一分一毫，只是收了一張支票，因為那張支票一定要俾社民連，因為寫了社會民主連線，所以他一定要拎翻翻嚟。幾皮嘢嘅啫，即係幾萬蚊嘅啫。其他嗰啲箱啊，入面滿曬嗰啲錢， 嗰啲 cash 係冇拎過翻嚟。我哋有同事同佢去，我哋都俾埋機票錢俾我哋個同事。我哋問嗰個同事嘅時候，個同事都唔敢講。 咁係咪因為 第二啊？佢話幫人哋籌款，人哋亦都係抖拎都冇收過。哇！即系佢好 所謂 好仔兩頭滿啊！ 所謂人哋係社民連啊， 加拿大嗰邊啊，即係嗰個咩加拿大支援愛國即係民主運動聯合會嘅咩、 啊？加拿大支援會啊， 加拿大支援會咁上下嗰啲名啦，我唔記得咗 exactly 個名，因為我其實都冇諗住準備講嘅。不過嗱，你講錢嘛，我咪同你講錢咯。嚟打翻嚟投訴啊！ 嚇、 啊，人哋要告你啊，誹謗啊！ 喂，但係 不過最近嗰次去加拿大呢個醒啦，就唔講呢一筆啦。 係 唔敢講，因為佢知道人哋喐佢啊嘛！屌， 呢啲嘢未經證實噶。 我未經證實噶，屌佢講啲嘢都冇經證實噶，屌我都係聽人講嘅啫嘛。我收到個 email， 人哋咁寫俾我。 哦， 佢叫我幫手做證，當年究竟2006年定2007年，我都唔記得咗啦、究竟有冇拎個錢翻嚟？我話我只係收過一張 check。 即係收 哦， 即係收風嘅啫。 跟住就成箱都係錢，人哋影咗相啊！屌， 係 佢嗰陣時好威噶嘛，屌咪周圍影相噶嘛，屌隔離就有個錢箱啊，大佬。 嚇、佢唔係有本書咩？有所不用而無所唔係有嚇、有所不用而無所不為啊嘛。 誒是但啦，佢咩唔敢為啊？屌一去到錢嘅時候，大佬係嘛？ 唉，真係唔係，所以我覺得就真係佢，我諗佢 人哋要告佢啊， 係嘛？ 因为点解咧？佢损害咗人哋嘅名誉，人哋嘅执委会嗰阵时就，唉，算啦，即系唔好同你讲钱嘅问题。点解咧？因为你系咁讲话，我捐咗俾嗰啲人啊嘛。 吓， 佢屌嗰啲人系契弟啊嘛。咩加拿大加支联，我唔记得叫加乜鬼啦。系咁、人哋话我大佬，我都冇收过你钱，我义务帮你搞。你仲话俾我听啲钱捐咗俾你？呢、个此其一，此其二，佢就话嗰啲系帮社民连去筹款，人哋话。因為是你話係你幫社民連籌款，所以我先會幫你搞呢個活動。 咁、 如果你話 personal 嘅 account 嘅話，我係唔會同你搞嘅。咁、你等於明星啫嘛，屌你咩？梗係你梗係自己揾 PR 公司啦，大哥， 係 咪？ 你諗住抗共噶嘛？你嗰筆錢係， 係、不過呢個阿哥都算啦，係咪？跟住成日話，包括話我哋啲人啊，成日講佢嘅仔。喂，老實講。我哋幾時有公開講過你嘅仔？除咗有一次我迫於無奈接受相同嘅訪問，大家聽翻嗰段訪問我講咩內容？我話你自己最好問翻佢啦，係咪？跟住人哋再問，喂佢近排咩改變？我冇啊咁樣。喂，基本上我都幫手耍啦。你成日攞你嘅仔嚟做藉口。 咪佢話你私底下同阿鐵頭講啊嘛。 我私底下幾時同阿鐵頭講過啊？ 唔知㗎，佢話。 喂，你自己嗱，我覺得有幾點要回應佢。一。如果你唔想人哋攞你屋企人嚟讲嘅话，你唔好自己成日攞住呢样嘢挂住喺口边， 系啊， 作为攻击人哋嘅借口，呢个此其 一，咪等于佢承认咗咯， 系咯、 啊， 喂，第二，子不教就父之过，如果我系你嘅话，我反省一下自己先系嘛，你个仔都唔系第一镬噶啦， 唔怪得你唔生仔啊， 喂，大佬。喂，你自己教唔好嘅仔，你走去赖所有社民连嘅人，赖所有人民力量嘅人，即系同你反面嗰啲啊！ 阿土真系讲社会责任， 喂，系咪啊？喂，我老豆都会咁讲啦。我如果我陶君衡犯咗事，我估我第一个老豆系最伤心。佢唔会走去屌黄毓民噶，佢唔会走去屌长毛噶，话佢教坏我啊，咁去屌翻呢个司徒老狗啊，话佢教坏陶君衡啊。喂，点解梗系闹自己啦？同埋你个仔系有前科噶嘛，大哥，你都唔好夹实佢。系咪你仲成日赖话我哋唱你，话我哋话你投共，我几时又将呢样嘢去连结话你投共系你自己噏嘅屌？你攞我一段公开嘅讲话，话因为黄毓民嘅仔俾人拉咗，所以佢投共咯。你搵多一段咁嘅嘢出嚟啊？我唔觉得系、啊，我如果我系佢，一系你就公开呢件事同共产党真正抗共。佢屈咗你嘅仔啊嘛，呢个是其一。 此其二就係點啊？一係自己唔好嬲咯，你俾人揸住條槍，你驚嘅話，係咪先？你俾人懷疑，你俾人揸住條槍嘛？如果我係佢，我梗係唔嬲啦。喂，共產黨點會揸住我條槍啊？我坐喺度傻， 你都冇。 你咪喐佢咯。如果你有個職位嘅時候，你又咁關心你屋企人，你又驚俾人懷疑，咪得一個脫身嘅方法嘅啫噃， 就 唔係賴人，係唔嬲。即时辞职唔捞， 或者 咁你共产党仲点捻要挟我啊？ 或者起码 declare interest 先啦，系咪 ？Declaration of interest 啊嘛，呢个系叫做。喂，成日话我哋攞你个仔嚟讲，我几时有公开讲过你个仔啊，大佬？私下我哋都唔好意思讲啦，鬼捻知啊！我除非匿喺佢共产党嘅床下底啊，系嘛？共产党好多要人，我都要匿晒喺床底，我先知道佢系咩事啊，大哥。 哦， 系咪啊？喂，就算佢所謂佢嘅仔放出嚟，我都你都未噏過啦。我都鬼知咩，大佬？我哋有線人咩，大哥？我哋回鄉卡都冇啊，大哥。唉，呢、這個阿哥真係。不過佢最主要唔係好似唔係鬧我嘅，佢好似全部兩節係 兩三節嘅，都即係屌 啊！係屌啊！老蕭嘅話同佢曬馬嘛，係嘛？ 咁佢就話屌，即係要七一嘅時候咧，就即係大家曬馬，邊個輸咗嘅話咧，唔係佢冇話邊個輸咗，即係如果自己輸咗嘅話咧，就自己唔撈。系嘛？ 乜七一系佢哋咁嘅目的系你哋两边都有喺度晒马嘅咩？ 系咯， 唔系维持个传统，唔系争普选嘅咩？ 唔系呢个即系要求六八九下台嘅咩？屌你咪大家斗晒马！ 唔系佢有讲 黑社会咁啊！大佬两班友好 似由2003年开始咧，七一咧系有各个唔同嘅诉求啊！你搞清楚，同志平权又有，争普选又有，六八九下台又有，咁好话唔好听。 咁今次咧就加埋呢一个嘅黄老邪去同呢个萧若元斗晒马，系其中一个议题。 冇问题噶，喂大佬，上年都有个炒黄仁达啦。 抵啊！真系呢班友真系 嘛。唉，所以真係好撚大鑊。唔係嘅，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大家如果係即係想阿鬱敏係嘛，即係唔撈嘅話，即係大家都有辦法嘅係嘛？ 點樣？因為佢話佢如果小人過呢個老蕭嘅話，佢就 唔撈 唔撈。 唔係我哋個個 就 人 兩條出嚟鬥屌係嘛？帶個痰帶個痰出嚟鬥屌啊！ 咁我咪六四七一等你黃鬱敏同我鬥屌咯。 系嘛？ 嗱，六四你啊匿咗去尖沙咀啦，你见唔到我啦，系咪？ 唔系，听日佢应该佢可以同呢个咧叫做咩正义联盟啊，定乜 Q 嘢啊？ 咩正义联盟啊？ 唔系即系 唔系李思嫣嗰个嚟噶？正义联盟系 嗰个乜 Q 嘢咧？即系 寻求真相嗰个呀？ 六四真相 佢斗屌啊嘛，咪同嗰啲斗屌咯。唔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帮咗佢嘅，反而系即系咩爱乜力嗰啲捻嘢咧。即系呢个即系阿边 Q 个就喺呢个维园又有搞啦，系咪？ 系 咯，即系呢个爱港力嗰班系嘛？咁然之后爱乜力咁即系。嗰、那个唔知乜啊，唔系嗰个咩？ 又爱港力又帮港， 唔系收工男系嘛？收工男嗰档嘢， 傅振中 啊，傅振中嗰档嘢咧，佢就喺呢个尖沙咀嗰边咧，就同佢打对台咁样样。 系啊， 其实客观效果系等于帮佢吹鸡，真系。 冇老实讲，成班人撑场去尖沙咀嗰度咯， 系嘛？即系之前啊，陈云就惊死冇人，系嘛？就喺度讲，就系话要搵个李旺阳二世啊嘛，就惊冇人吹鸡啊嘛。即系你而家呢班友咧就好好笑，我咧反而就真系，即系喂惊。惊死！喂，其实呢单嘢咧，即系其实你越讲，喂，香港人唔系冇真相噶，系嘛？香港人唔系唔知道真相，系真系唔知道真相嗰啲咩人咧？系大陆人嘅啫，反而系，即系其实你对于系，即系你大陆嘅游客啊，想过嚟，即系其实睇翻六四发生咩事啊？喂，其实系佢哋系最蒙查查啊嘛，反而系， 系啊。 而事实上，佢哋每年落嚟，即系其实去集会嘅比例系越嚟越多啊嘛。 系啊。 系嘛？ 點解近年嚟嗰個維園嘅人數係不斷飆升，就係因為多咗內地嘅即係支那人過嚟撐場啊嘛，點足 call 嘛， 係啊， 因為想揾翻嘅真相究竟係咩事嘅？ 唔係土利之前都有講過㗎，喂有啲大陸人就直頭落嚟話，喂我係當年嘅解放軍，我有份開槍射學生， 係啊， 翻翻嚟慚悔。 啱啊！ 所以你如果你话成日要即系其实嗰啲旅客质素要高咧，呢啲旅客质素真系高啊！ 但 系 好难拣咯，大佬，你点 拣 啊？ 喂大佬，我嗰头即系插完悔之后，我又要帮手扫奶粉嘅，好复杂个成分。 唔系咁 话时话讲开，听日六四咧，我终于咧听清楚咧，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啲精神都系麻麻地咧， 系 即系未听清楚究竟佢哋嘅论点系乜？点解要去尖沙咀搞咧？ 吓、 哇！我终于总结咗。几点 啦？多谢阿郑松泰博士系嘛？ 郑松泰呢条友咩友嚟话？ 系嘛？即系呢个喺波尼而家教书嘅，咁而家热粉啦，即系其实系呢、這个即系 本土 热血政治嘅一个主持 ，跟住自己有另外一个即系主持嘅节目啦，即系 佢个博士喺边度考？ 中文教 喺呢个 北京大学。 北大 咁佢咁本土，咁应该去北京嘅。

即係嗰啲唔係叫熱血啦， 嚇、 嗯，嗰啲係叫瘋狂啦， 瘋狂怨毒，唔係 嗱，永遠咧佢都係唔會錯嘅，佢永遠咧都係將自己嘅責任咧係交俾其他人， 你 嘅 心 係舒服啲嘅， 你嘅心係魔好鬼。 呢個咪我哋上次禮拜六講呢、這個即係呢個爐炒花生嗰陣時咪講過咯，係咪？你記唔記得即係呢個李嘉誠就叫我哋遠離呢四種人㗎嘛？ 其中一種人， 其中一種， 其中一種就係咧，永遠都係將嘅。嘅錯誤咧擺喺其他人身上， 歸咎於其他人身上，自己係冇錯嘅，係嘛？即 係釘蟹喎、 啊。點解唔會反求諸己咧？點解唔問下自己？究竟我自己有咩嘅錯誤咧？喂，大佬，真正成功嘅人，永遠都係問自己究竟係咪做得好噶嘛？唔、嗯、應該樣 反求諸己 嘛？ 嗱，阿土，你講翻呢個叔啦，再講翻呢個叔啦。唔係，其實你講嚟講去，我覺得真係越講越有佢影子。嗱，第一樣唔同。即係呢、這個呢、這個阿叔咧，佢自己本身 想轉去第二個 angle 啫，大佬。 唔係，都係第二個 angle。即係所以呢個我就係用一個人格分析咧嘅一個角度咧去研究一下。嗱、這個阿叔咧好奇怪嘅，其實就係當日咧，其實佢自己本身搭 lift 係嘛，就見到呢個鄰居，即係呢個受害者啦，係嘛？即係其實佢出到，其實佢係出到大堂噶啦，跟住出咗下，然之後，咦？呢、這個鄰居好似認得佢喎，然之後先折返噶嘛。 嗯， 然之后先至同一齐跟埋去同一部 lift 啊嘛，即系就嗱、嗯，当时部 lift 里边有四个人，系嘛，即系其中有两个人出咗 lift 之后，然之后先尾随去再 back 佢啊嘛，系咪一些行形式咁样 back 佢三枪啊嘛，而事实上咧，最后尾俾人揭发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其实呢两个人系本身系相识嘅。電話裏面咧就互有呢個 contact 嘅。 最初嘅講法係咁， 係啦。 後期咧就話冇嘅， 係咩？ 後期係冇嘅。 嗯， 就话两个系冇 contact 嘅， 咁、啊、我就 所以咧，其中一个怀疑啊，怀疑啫，就系话呢个即系被杀嘅人咧，即系话住喺唔记得几楼啦吓，俾人白衫枪嗰个咧， 嗯， 咁咧就系因为讲佢女， 哦，咁样， 而家其中一个阴谋论就 系 咁讲， 系， 但系而家冇人可以， 嗱两但啲阴谋论都讲下先啦，嗱我当佢即系其实系互相相识嘅， 系， 互相相识，即系其实见到佢，咦？呢、這個街坊我認識佢喎，佢唔同我打招呼喎，係嘛？唔同我打招呼，屌你我就好似數你，做咩見到唔打招呼啊？係嘛？係咪好相似啊？ 所以兩個 喂， 兩個 scenario 都係嘅。人哋講你嘅時候，喂，老實講，我哋日日都俾人講緊㗎啦。兩個 scenario 都中㗎佢。 你就要第二個 scenario 就係因為人哋講個女就誒毀家輸爛，係嘛？你唔好講我屋企人嚟講，係嘛？禍匹及妻兒。 啊、有啲咧就係話望都唔望佢，亦都死，係 嘛？ 啊，陳偉業咪死咯，地度講幾次話佢唔望佢啦，係咪？咁你話呢個阿叔，阿李德仁叔， 係嘛？ 同我老陳有乜分別啊？ 係啊，即係呢個 處理嘅方法有少少唔同嘅。 唔係佢真係堅利喎， 唔係真係揸槍， 係嘛？唔係咁，因為有問題就係話嗱，其實我呢個阿老蕭其實琴日佢節目嗰度講過嘅，就係話一個人去到走投無路、好撚 desperate 嘅時候，即係三餐不計，即係嘅時候佢先咁樣做啫嘛。咁你黃老邪琴日佢喺啲節目嗰度講咯，係嘛？佢死咗仲唔係？即係其實佢唔係死咗，即係佢叫做話，即係佢唔做嘢養，佢仲有個仔女養佢嘛，即係。In case 佢仲有仔女去養佢嘅時候，佢仲未去到走投無路，咁佢都唔會做呢一招嘅，我相信都。所以希望佢，即係佢就好惡毒啦，就叫阿老蕭，又唔係叫上天，又唔係叫落地獄啦，好似 上天堂。 咁啊，即係我又唔希望佢即係走投無路啊！如果走投無路嘅話，真係都好得人驚喎，大佬！即係呢單嘢，即係如果你係以同一單 case 以人格分析嚟去睇嘅話， 唔係、哦，我覺得佢造福人群、哦，佢癲咗之後，掰咗阿拉拉錢，真係 又關你咩事咧？啫， 但係我覺得今次咧有幾樣嘢，我都係有疑問。講翻正經啦，唔好又拎落去呢個黃老邪抽佢。 O、okay、K， 我覺得第一就係、是，喂，其實香港係咪真係咁容易買到支槍㗎？ 嗱，阿林郑咧，咁佢琴日就讲呢个系一个个别嘅事件，咁但系咧，到而家警方都冇讲清楚究竟阿李德仁先生嗰支枪嘅来源喺边一度嘅。 不过佢嚟自湖南， 嗯， 吓， 其中一个讲法咧，你知湖南帮咧就好凶狠。 哇！但系呢个已经讲紧八十年代省港骑兵啊，或者国产007嗰阵时先至系凶狠嘅啫。佢 咁即系话佢嗰啲乡里其实系几凶狠嘅。That's why 佢要买支枪咧，都唔系咁困难。不过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要买嘅话，点样运到喺你嘅手咧？

話要恐嚇呢啲即係英格蘭嘅 fans 啊嘛，即係話要即係 強姦， 又要即係恐嚇強姦佢哋啊，又話要揾刀刉佢哋啊，又成啊嘛，喂，即係變咗即係英格蘭嘅 fans 就大恐慌啦。原本就係話有5000個 fans 隨團佢哋一齊去啦，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又唔知咩情況啦。咁變咗如果你話即係喺宣傳效果嚟講， 嗰啲 fans 係個個都係癲癲地嘅，都照去嘅喎。 係啊，唔係佢哋去到嗰度諗住飲多兩杯啤酒壯膽，就同嗰班死過嘛，反正佢嗰啲 football bullying 都唔係第一次㗎啦。 唔係嗰啲都其實有啲錢嘅，如果去到巴西嗰啲就咁。但係個第一，英格蘭啲球迷都好醒嘅，全部都係自己一齊， 係 就唔會即係各自即係 散開啊， 散開曬。 但係如果 同埋麻甩佬咧，就多過呢一個嘅女嘅，咁所以除非係雞奸嘅啫，如果唔係咧，就機會係比較少好多。 唔係，但係大女佢又好驚啊，因為其實咧，你去到嗰邊咧，原來即係強姦案係非常之 common 嘅喎。唔係，即係據報，即係呢個即係調查講咧，就係話2009年至2012年咧，喂強姦案是有 157% 的增長的，而2013年去年在這個里約熱內盧平均一日有16宗強姦案， 只是里約熱內盧， 是啊，幾乸恐怖啊。 喂，這個地方真的我覺得亦都是奇怪的，匪夷所思，我沒什麼研究巴西的政治和歷史，但這個很明顯是一個天主教的國家來的，你這個耶穌像 是不 是， 第二這個地方亦都是奇怪的，在這樣的宗教背景裡面竟然呢就是性開放得很重要的地方。 唔係佢因為 我僆仔嘅時候咧，麗宮戲院咧，其中睇嗰套鹹戲咧，據我同學所講咧，呢套就係嚟自巴西嘅，但都 OK 嘅喎， 巴西 嘅幾億人生喎，幾億人生喎，嗰啲內容係嘛？嘅大佬， 唔係同埋話好平啊嘛。 系啊， 即系嗱， 你讲个咸皮睇得平， 唔系啊，唔系佢叫鸡啊，你咩叫鸡合法化噶嗰边，几爽啊！而且 咪就系奇怪咯， 而且嗱，佢叫鸡合法化之余，喂，原来你14岁咧，即系去做鸡咧，最初期都系容许嘅，其实系， 喂，同埋 即系你只系即系你去到12岁咧，先至有可能系犯法嘅， 系啊， 所以嗰边嘅初期系非常之严重的。 喂，唔单止， 但系初期还初期，你唔好以为好贵，亦都相当之平。几多钱到咧？ 开包价， 港币有找，竟然 我以为你美金添， 十米计美金啊！讲紧 系啊，即系所以去到嗰边，真系其实即系大把大把有得食啊！其实真系 喂，但系问题好多人真系连即系一嚿水港纸都比唔起嘅，你见到、如果唔系，点会有咁多嘅强奸案走出嚟咧？ 即系自然反映到一样嘢，就系话嗰度嘅贫富悬殊好严重， 即系连叫鸡钱都比唔起， 咁所以咧就选择去强奸，同埋嗰度咧个暴力嘅问题亦都会严重，所以其实今次嘅巴西咧，好明顯睇到咧，係比南非咧嗰、那個嘅問題更加嚴重。 南非搶劫好犀利，即係搶錢啊、偷錢啊嗰啲好犀利，即係求財啫。唔係就係你，但係你巴西唔淨止喎，你強姦喎，而且強姦嘅案咧，哇，其實真係，哇，即係光天化日嘅巴士強姦案係非常之 common 嘅，原來係。 哇！嗰啲 A 日本 A 即 係 佢仲要 係 舊年咧，你知唔知？舊年 黐殼， 舊年年底嘅時候啊。即係有一個23歲嘅大學生咧，女大學生咧，就當住佢個男朋友面咧，俾幾條麻甩佬咧輪奸喎、 啊。 哇！即係幾鬼恐怖。即係同埋就係話嗰啲，即係話你自己，如果你話女仔咧，即係你自己一個啦，你真係唔好搭巴士。喂，連巴士司機都試過有強姦呢、這個即係呢、這個 女乘客 啊嘅一啲先例喎。 唔係嗰啲，所以呢個地方係咪鬼地方嚟㗎？即係巴西俾我哋嘅印象。即係呢一個民族就係跳森巴舞，好開心。 係好開心啊！ 我睇過佢即係現場嘅世界盃啊，嗰陣時候即係朗拿度嗰陣時候仲喺度踢緊嗰陣時候咁啊。喂，好明顯，即係嗰啲人係好開心、好 happy 噶嘛。 係 嚇，係嘛？不過當然你話去得睇世界盃嗰啲有，尤其是我記得嗰年應該係2006年，去德國嗰啲咧，全部都有錢㗎啦。 係 咪能夠跟得到即係自己隊波去嘅話就？咁、但係喂，點解嗰個城市會係咁咧？唔係一日16間強姦案，你唔係癲㗎嘛，大佬？香港一個月有冇16間啊？一年有冇16間？ 所以真 係即係都係幾廿單啫，話最多 好難想象， 真係令人匪夷所思。唔係，所以咧就係、其實呢單嘢咧，即係其實即係當然佢打擊得好犀利啦。即係而家就話據聞就話會打擊好犀利啦。咁另外就係話喺初期嘅問題上面，即係而家就話即係呢個巴西利亞就話要打呢個立法打擊呢個初期啦。咁但係咧。佢同時間咧，佢亦都即係其實佢都平衡，即係去宣傳嘅。譬如好似有個 campaign 咧，就話叫做咩 ？Happy being a positive，

今次因為搞世界盃產生出嚟嘅所有嘅現象，包括罪惡啊、貧窮啊、妓女啊、初妓啊等等嘅問題，其實咪就係背後一個經濟結構嘅問題啫嘛、 嗯。因為帝國主義喺後面剝削， 就係、是、呢個新馬克思主義嘅理論嘅嘛，係咪？ 如果唉，原來你係你帝國主義逼佢哋上絕路，係嘛？即係原來係咁樣嘅。系啦，喂，即系讲到呢个差唔多啦，即系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嗱，亦都即系其实讲到即系世界杯，即系呢个巴西后面即系风光背后咁多问题啦。喂，但系其实我哋都即系会做翻世界杯嘅，系嘛，即系唔会俾其他即系系嘛，即系话自己 唔好其他好似其他网台咁啊，老实讲，嗱，我就 其他网台 即系唔睇波好耐，系咁啊，不过阿 Roger 同阿朱 Sir 叫到咧就话二四叫我顶啊嘛，我二四就相对容易啦，星期二做党国笑谈，星期四。 大軍閥 做大軍閥嚇，咁啊，亦都還掂都係睇波嘅， 留耐少少咯 嚇，咁啊， 即係憑直播咯。 憑我第一年睇世界盃係幾年啦？1974年，我記得靚仔睇緊無線啊，真係無線世界盃啦， 係 係啊，就係、是、呢、這個 唔係十九台 啊，德國對荷蘭，我記得呢場決賽係，唉、哎，大佬個老夫啊，大佬當年嚟 係啦，唔係咁，所以就下個禮拜又開始啦，係咪？ 下個禮拜我聽阿 Roger 講話，好似你下個禮拜。禮拜二就是花生足球，跟住禮拜四咁咧、 啊 啊、就我哋有揀嗰啲時間嘅二四六咧，啱差唔多咧，大家主要嘅強隊啦，即係意大利啊、英格蘭、荷蘭啊、巴西啊、阿根廷嗰、啊、啲可以講。 係咪揭幕戰都會講咧？咁樣6月12日啊， 嗯， 係咯。 6月12日，咁啊，到期時就留意下 Facebook。 總之我哋 fix 咗暫停喺分組賽就係二四六。就是呢个嘅花生足球嘅世界杯即係特辑。 嗯。 咁啊紧跟呢一个嘅有台嘅呼吁啦，就唔好睇呢个嘅听呢个19台嘅评论呢，就听我哋呢个评论。咁你放心，我又会做足功课先，我都睇晒嗰啲基本资料，再加呢一个嘅之前嗰啲即係叫咩嗰啲友谊赛啊，分析一下呢个咩。我唔知道有冇呢个估波胆，不过我去年嘅世界杯呢，我就係赢钱。 估埋波胆。 赢钱嘅，我係赢钱嘅。 啊 啊，即是我是罕有地是贏錢的人嚟嘅， 我有貼士出聲啊！ 唔係我憑普通分析嘅啫，我冇咩收風咁，唔好似買股票咁啊，大佬。 即係你對嗰啲即係排陣啊嗰啲，你都 唔係有少少戰有啲戰術嘅。第一、第二場咧，你就真係要睇噶啦， 係 即係要望一望先嘅。即係除非你即係太強弱懸殊嘅啫，係嘛？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其實係難估嘅。因為點解你有啲非洲球隊？ 系 唔系非洲啦吓？非洲球队咧，基本上系即系好似黑麦龙啊嗰阵时， 尼日利亚嗰类， 嗰啲系好癫噶嘛，系咪？嗰啲有哇大佬好冇有力个都系，系嘛？即系喺呢个沙漠草原嗰度慢马奔腾嗰啲嚟噶嘛，大佬系嘛？嗰度好劲噶嘛，咁呢个只其一啦。亚洲嗰啲就唔得噶啦。歐洲你都係睇歐洲同南美嘅啫，南美真係阿根廷同呢個巴西，不過背後究竟有冇假波對你嗰件事咧？ 亞洲南韓都唔得咩？曾經何時係第三、第四嘅喎？ 嗰陣就主場啊嘛，大哥。 咁啊係啊， 咁啊係 嘛， 係啦。好啦，今日嘅大軍閥時間差唔多，禮拜四就記得即係大家睇翻留意翻呢、這個 黨國笑談。我哋今日咧就同呢個淡咧就交換位。 係啦 ，OK， 好， 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拜拜